请听上帝的话语。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怎么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我就必活。”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落在强盗的手中。他们剥去了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尔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口，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就是律法师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祝福我们今天这样子的聚会，也再次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软弱，怜悯我们的不足，也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即使是用这样子的聚会的方式，我们仍然能够宣讲你儿子的道，人们仍然能够听到那福音。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和合本在经文里面没有翻译出看啊这两个字，看啊看啊，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要试探耶稣。看啊，就显示这段经文与上段的经节是有关系的。这位律法师显然是耶稣在上一段经文里面所提到的聪明通达人之一。律法师他们熟悉摩西的律法，也教导人要守律法。这人他自己称耶稣为夫子或老师。他问他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或继承永生呢？”你读新约会注意到里面，新约里面有许多人提出类似的问题。这显然是当时人们关切的议题，这也是每一个只要有永生安置在心中的人都应该问，也应该得着答案的问题。你我也应该问：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怎么回答呢？你在新约中，你看到主耶稣他是看什么人说什么话，他针对提出这个问题的人的需要回答他们。这不是说这问题并没有一个一定的答案，而是说耶稣他明白每个人他灵魂的需求。例如，他对那个问这同样问题的一个年轻有钱的官说：“你还缺少一件，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又有众人问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上帝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上帝所差来的。”这是指他自己。你们当信上帝所差来的，就是做上帝的功。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看见儿子而信的人得到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吃我肉喝我酒的人，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位律法师那天问了一个好的问题，只不过他问问题的心态有问题。他起来试探耶稣，或许他自认为聪明，他就不认同耶稣在之前说的有关于智慧通达人的话，说那些人与上帝福音的国的事无关，那些事是向他们隐藏起来的。律法师的问题，他问的虽然好，但是也无解。不是这问题本身没有什么答案，而是提问题的人本身他心术不正，他不要解答，他只要找耶稣的闸。所以如果你要回答这种问题，最有智慧的方式就是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但是你看，耶稣对这个人是极有耐心，非常有恩慈的。耶稣不仅回答他，而且还给了他一个为他量身打造他需要听到的答案。耶稣没有对他说，你要舍去一切来跟从我。耶稣也没有对他说，哦，你来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就有永生。耶稣反问律法师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不是专家吗？这也表示耶稣他不废弃律法，反而预设律法里面就有律法师所寻求的答案。律法师他不仅熟悉律法，他也应该有自己的想法。你念的是怎么样呢？你难道不是聪明通达人呢？你觉得应该是怎么样呢？所以律法师有一个非常标准的答案，这来自《申命记》六章第五节和《利未记》十九章第八节。以色列人他们早晚都背诵《申命记》六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的祷告。律法师他自己每天至少两次提醒自己，你要尽心尽心尽力敬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是犹太人待人处事的黄金守则。就是耶稣他之前也有说过的，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爱上帝就总括十诫的第一到第四诫命，而爱上帝也必然爱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人。爱人如己总结第五到第十条诫命。马太记录耶稣说，这两条诫命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可记录文士和耶稣都同意这两条是最要紧的诫命。耶稣说，你如果抓住这个重点的人，明白这两条诫命是一切先知和一切律法道理的总纲，你就离上帝的国不远了。或许我们这位律法师也离上帝的国不远了。耶稣对他说，你回答的是，但是光回答的是还不够。律法师他问的问题是，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回答，你这样行，怎样行？你全心爱上帝，你爱人如己，就必得着永生。或直接翻译，你就必活着。注释书的作者通常会在此提醒我们，耶稣其实并不是真正说这位律法师可以借着遵守这两条最要紧的律法得到永生。毕竟律法师他自己明白，经上记着说，凡不持守律法书上所记一切而去行的，都是受咒诅的。而有谁可以遵守律法书上所记载的一切律法？所以大多数的学者认为，耶稣在此真正的意思是，你若能够这样行，你就必得到永生。但是你我心知肚明，没有人可以这样行。你无法全心的爱上帝，你也无法全心的爱人如己。因此，也许你应该寻求另外一种得永生的方式，不是靠行律法，而是要信靠我，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你要来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这才是耶稣所暗示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吗？是这样子吗？他是仅仅要提醒律法师，没有人可以靠行律法得永生吗？29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或直接翻译，那人要称自己为义，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你听得出来，这人就如世界上史上所有要显明自己有理的人，他有强烈的不安全感。耶稣没有说他没有理，耶稣甚至说你回答的是，但是他要显明自己有理。强词夺理的人通常不讨喜。这位律法师在教会历史上也没有很高的评价，但是可恶的人往往也很可怜。你看得出来，这人他并没有得永生的确据。或许他不认同耶稣，但是他很想要耶稣肯定他确实有爱邻舍如己。问题是， 谁能够爱所有的邻舍如自己呢？所以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他问了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很合理，毕竟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要恨你的仇敌，就表示我应该要先厘清谁是我的仇敌，谁是我的邻舍，不是吗？利未记十九章不仅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人民，却要爱人如己。利未记十九章还继续说，与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同本地人一样，并且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指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爱邻舍不只是爱他们本国的同胞，也要爱住在他们中间的移民，这应该够有爱心了吧？这至少比剥削移工或者敌视移民的美国或台湾现代的文明社会更有爱心，不是吗？律法师是一个文明人，现代的文明人会讲究界限，是的，要爱人如己，但是也总不能爱人如己没有界限吧？或许律法师要显明自己有理，就要显明耶稣无理。耶稣曾经说，你们的仇敌要怎么样？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但是人怎么可能又爱邻舍又爱仇敌呢？所以主耶稣用一个比喻回答律法师。犹太人他们非常熟悉这种第一个人、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的比喻。在这种比喻之中，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往往是坏人，第三个人一定是英雄。曾经有人做过实验，实验的对象是一群神学生。这群神学生之中，有人说他们读神学是要服侍其他的人，有人则说他们读神学是要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所以实验人员就要这群神学生准备一篇短讲，有人拿到的主题是好撒玛利亚人，而另外一些神学生拿到的题目是全职侍奉的人需要受神学训练。然后实验的人员告诉他们，在另外一间教室现在有同学和教授在等着他们，要听他们讲这篇短讲。但是他们对其中一半的神学生说，你们的时间还够，你们不用急着赶去另外一间教室，你们还有时间润稿或者去拿一杯咖啡喝。对另外一半的神学生则说，你们已经迟到了，现在同学和老师们正在等你们，你们赶快去另外一间教室。在去另外一间教室的路上，实验人员安排了一个人躺在地上出声求救。你认为这些神学生之中有谁会停下来帮助倒在地上的人？是说自己读神学为要帮助其他人的人吗？还是已经预备好要讲好撒玛利亚故事的人，好撒玛利亚人故事的人？还是觉得自己时间很充裕的人？换句话说，一个人行善与否，首要取决于他固有的信念，他要帮助人，还是他当下的意念，他正在思想好撒玛利亚人，还是他及时的方便，因为他有时间。耶路撒冷下到哥利哥约有40公里，是不好走的下坡的山路，时常在这段路程之中时常有匪徒出没。有一个人在耶稣的比喻里面，在路上落入了强盗的手中，被打得半死。所以第一个经过的祭司，他刻意的避开，从路的另一边走过去。也许有人说，因为祭司他必须守律法，他不能够接近尸体，恐怕被污染。所以也许祭司真的以为那人已经死了，但是他也没有停下来确认那人确实已经死了。第二个利未人，就是在耶和华在以色列人中特别分别出来做他自己的利未人。那利未人看见那个人倒在地上，也照样从那边过去。第三个人是英雄。在这种比喻里面，英雄不会是祭司，也不是利未人，就必然是一般平民以色列老百姓。当时不只只有耶稣看不惯祭司和利未人，这祭司和利未人在当时的以 以色列人老百姓中间也没有什么好的名誉，他们假冒伪善，人们也不会奇怪，在这种情况之下，祭司和利未人不会伸出援手。但是，一般的老百姓，就是真以色列人，真上帝子民，他们会救自己的兄弟吧？只不过在耶稣的比喻之中，英雄不是犹太人，反而是犹太人的世仇撒玛利亚人，就是在犹太人眼中的杂种和异端。对犹太人来说，撒玛利亚人的血统和信仰都不够纯正，甚至应该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有拉比说，吃撒玛利亚人饼的人就像吃猪肉，而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若不是那个人被打得半死，他很可能会拒绝撒玛利亚人来帮助他。你我们都太熟悉这个撒玛利亚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故事也许是圣经中最有名的比喻。好撒玛利亚人已经成为一般行善的代名词，但是对那个律法师来说，那天他肯定不会期待耶稣故事的英雄是，居然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所以你注意，耶稣在这比喻之中非常详细的形容撒玛利亚人他的善行。他看见那人就动了慈心，他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我很好奇为什么他会有油和酒，也许当时旅行的人身上会带油和酒。他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又拿出2钱银子来，这大概是当时2天的工资，足够一个人住在旅店大约2、3个礼拜。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这些细节的重点是什么？这些细节的重点其实是没有提到的重点。撒玛利亚人帮助那个被打得半死的人，不是因为他是他同族的人，或者他们有同一个宗教信仰，或有同一个意识形态，或有同样的政治立场，甚至他们有同样的血缘关系、亲族关系、亲戚关系，或者他认识那人。撒玛利亚人和那被打得半死的人其实没有任何的共同点，只是刚好他们同时在同一个地点。撒玛利亚人帮助那人，只因为那人需要帮助，因为他被打得半死，没有其他的原因。谁是我的邻舍？或用更好的方法问：我是谁的邻舍？答案就是：任何当下需要我帮助的人，就是我的邻舍，我就是他的邻舍。教会历史上早期的教父对这个比喻的细节有很多很，我觉得很疯狂的解释。他们说，强盗就代表撒旦，祭司和利未人代表旧约的律法，旧约的律法无法拯救人。撒玛利亚人则当然代表耶稣，牲口代表耶稣，他道成肉身，包裹伤处代表犯罪受到约束。酒和油代表圣礼，旅店代表教会，旅店的主人代表使徒保罗。第二天代表耶稣复活，我回来代表耶稣要再来，很疯狂，寓意解经。通常不要寓意解经，但是其实有谁能说奥古斯丁一定有错？说不定保罗真的是那家旅店的主人，主耶稣也确实拯救我们，拯救到底，就像那撒玛利亚人。不论这些细节到底有什么寓意，每一个细节都逼使那天听到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律法师和今天听到这比喻的你我明白，帮助人需要付上代价，爱邻舍是昂贵的。你必须牺牲，你必须牺牲你的精神、你的体力、你的金钱、你的时间和你的方便。你必须对自己说不好，对另外一个人说是。换言之，爱邻舍就必须舍己。刚才提到的那个实验，谁 停下来帮助那个人。是什么？什么才是一个人行善与否决定性的因素？他们发现其实不是一个人固有的信念。那些说我读神学，我要帮助其他人的人，不见得会停下来帮助那个躺在地上的人。或者你也许会以为正要去讲好撒玛利亚人故事的人，这样的人应该会停下来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吧。但是实验的结果显示其实没有什么差别。真正的差别在于时间。有六成以上以为自己有充分时间的神学生，他们会停下来帮助那倒在地上的人，只有一成以为自己已经迟到的人会停下来伸出援手。所以我们怎么解读这个成果结果？我会说，一个人通常只要他有时间，他有方便，他不需要牺牲，他也不需要付上代价，都会很乐意做好人做好事。但这并不是真正的爱邻舍，就是为了其他人的需要而舍去自己在意的东西，就像那撒玛利亚人。这是说我们可能有最好的神学，也有最好的理念，平常对人有最温柔的态度，但是你必须对自己说不。你必须切实的付上代价，而且很可能是为了你的仇敌付上代价，你必须有实际的行动，你才爱邻舍。所以耶稣问那律法师，你想这三个人其中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So, 回到我们之前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耶稣是否真的要那律法师去照样行就可以得永生？还是耶稣真正的意思是你没有办法照样行，所以你要认罪悔改，你要信福音？用另一种方式问，照样去行与得永生之间有什么关系？他们有没有关系？罗马天主教会说，你要照样行，上帝就会按照你诚心的善行奖赏你永生。路德宗会说，你不是靠着行为，乃是凭着信心得到永生。你去照样行是一个好的选项，但是你去照样行善行对得救来说不是必要的。改革宗会怎么说？改革宗则会说，你无法靠行善得永生，但是得永生的人也必要行善。西敏大要理问答的用词是，我们的善行或我们的顺服是上帝指定选民得救的道路。意思是，虽然人无法靠着守律法或善行得救，但是上帝也指定得救的人要走在顺服爱上帝和爱邻舍如己的律法的道路之上。人若不走这条道路，就不得永生。正统的改革中一向坚持善行对得救来说是必要的。这不是律法主义，这是认知我们领受的救恩不仅有称义，也有成圣，也有得荣耀。我们就可从称义、成圣、得荣耀这三个方面来讨论善行。有一位17世纪日内瓦的神学家图瑞廷说，他指出，就称义来说，我们确实无法靠着行善称义，但是善行却印证人被上帝称义。就成圣来说，善行是一个圣徒成圣的内容。就得荣耀来说，善行是圣徒达到得荣耀最终目的必行之路。这就是善行对得救来说不可或缺的必要性，是上帝我指定我们得救必要使用的手段，必行的道路。而且我们无从夸口这善行，因为善行是上帝在我们心中运行预备我们所行的。所以这样的理解就帮助我们认真看待耶稣在今天经文中所说的话，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我们不应该抹灭行为在耶稣这句话里面的必要性。那另一方面，我们也认知，就如律法师那天，他下意识必然明白，我们都无法行出叫我们得永生行出的善行。我们都不见得比祭司或利未人更爱我们的邻舍。就算我们不像他有种族歧视或者阶级歧视，但是我们也只爱自己家族的人，我们也只在乎那说我们好的人，不是吗？当耶稣对律法师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他其实是说，你必须行你无法行的，就必得永生。这强人所难。然而我们的主他也并非只预设我们不能够行出来，耶稣也说我们必须行出来才得永生。怎么办？怎么办？凡主耶稣所命令的，他也必赐予。还记得几个礼拜之前我们讲到耶稣的邀请，他说，天父，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然后他怎么说？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凭着自己的智慧，确实无法爱上帝，也无法爱邻舍。毕竟若一个人只有自我，他自然无法对自己说不。因为你若否定自我，你就什么也没有了。这其实就是现代人的悲哀。但是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样的人明白自己确实什么都做不了，但是靠那赐下力量的，我凡事都能行，包括舍去自我，包括爱我的邻舍。这是说，唯有得着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人，才可能真正的爱邻舍。为什么？因为得着基督，就得着一切丰盛的人，才可能舍去自我，才可能对自己说不，对其他人说是。我要得着基督，我要得着永生。耶稣那天对律法师说，你这样行就必得着永生，其实是我认为他是邀请那位律法师来，你来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就是学习耶稣他怎么爱上帝，他怎么爱邻舍如他自己。其实耶稣就是邀请那位律法师来承认他自己是个罪人，认耶稣是救主。这就是福音的恩召，唯有回应这个恩召，一个全然无法得着永生的人才能够走那得永生必行的路。这就是福音的奥秘，无法拯救自己的人，也无从舍己的人，一旦得着基督，就成了能够为邻舍舍去自己的人。这有可能吗？或者有必要吗？主耶稣说有必要。负他轭，学他样式的人，就必要也必然学他的样式。学他的样式什么？为人舍己。他是爱你，为你舍己。弟兄姐妹，你原来与他为敌，他爱你，他爱你就对他自己说不好，对你说是。他既然为你我舍己，你我就必须为我们的邻舍舍去自己。所以邻舍不是我喜欢的人，邻舍不是我的亲朋好友，邻舍不是对我有利的人，不是要讨我喜欢或者讨好我的人，也不是有方便我就可以爱的人，邻舍是路人甲，甚至是我的仇敌，就是要任何我付出代价的人。所以我们必须问，我有可能爱这样的人吗？弟兄姐妹，有可能吗？如果上帝的儿子真的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就不仅可能，你更必须爱这样子的人，你的邻舍。 你不见得爱得完美，但是你不能不爱。除非你不学他的样式，除非你不服从他的命令，除非你自己没有蒙他所爱。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的儿子乐意为他的仇敌留步，他包扎我们的伤口，他医治我们的过犯，他叫我们出死入生，他拯救我们，拯救到底。他也要求我们要效法他的样式，效法他的样式，他怎样爱我们，我们就怎样爱我们的邻舍。对世人来说，不可能行出来。但对我们来说却不能不行，就求你帮助我们活出你儿子舍命，他舍命赐给我们的生命。我奉他的名祷告，阿门。 好，谢谢牧师。接下来我用回应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主日正道。那回应的诗歌是颂主新歌294首。当转眼仰望耶稣。